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造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 推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化妆，开不开窗高跟鞋，后腿蛋白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星期六不可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七亚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衣山，人族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稚气告别公主，离开童话的包，不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都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统统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广告之后，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叫做《最初的起点》。其实陈绮贞呢，最开始在垦丁开始卖 demo 的时候，就已经坚定自己的音乐道路，所以这么多年呢，她很难说去被所谓的主流音乐或者说非主流音乐市场所规划她，所以一直独立音乐人到现在都有她自己非常独特非常成熟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是温兆伦的《台北的机场》。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Sure.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就无法去抵挡，不再有浪漫，也不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

悠久科技的天堂，烟草苍天茫茫，人心皆寄满箱，那是我逃避回不去的故乡。苍天茫茫，一路像风一样，那是我深嗅旧科技的天堂，烟草苍天茫茫，人心皆寄满箱，那是我逃避回不去的故乡。苍天茫茫，像风一样，那是我深嗅旧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天苍茫茫，人心皆寄南乡，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 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帮助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在转变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

女生会说在 KTV 当中不要轻易去尝试范玮琪的歌，因为真的很难唱。接下来会听听看这首歌曲是潘帅潘玮柏的《我们都会错》。 我慢慢的跟着月亮一路往回走，夏天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寂寞，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我心疼你但心中有点痛，一个爱情习题一成未完待续，也许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我了解原因是什么，你不要哭一切我都晓得，故意不往前走，你知道的，到最后爱你的是我，你快乐吗？我心中只有这句话，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一个爱情奇迹从未完待续，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有什么不能原谅吗，没有关系让我等你回头，一个爱情习题一生未完待续，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oh yeah、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没有关系让我等你回头，爱你的人是我， 于是爱恨交错，人相守。